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是明朝的一位大才子，名叫谢晋。您一听这名字估计该乐了，谢晋，这还没开始呢就谢了晋了，这名字可真起得不怎么样。您别说，这还真就应验在了谢晋的身上。他一生充满了坎坷，让人为他提心吊胆。谢晋的人生遭遇很多次都是因为他敢于直言引起的。这一句话说的对了，可以让您一步登天，说错了就有掉脑袋的危险。如果您想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，记住了，管好自己这张嘴。直言不讳惹恼皇上丢了官的是他，一句劝诫改变圣意使江山易主的也是他，祸从口出，言多必失，成就他的是这一张嘴，断送他的还是这一张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谢晋遭祸。谢晋生于明朝初年，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材料，19岁考中进士。朱元璋一看这小伙子很有才华呀，得了，让他陪伴在我的左右吧。隋王伴驾，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。谢晋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小子就可以得到朱元璋如此赏识，肯定有些特殊的本领。他这本领啊，在幼年时期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，那就是聪明。话说有一年春节，谢晋在自家后门上，那个时候啊，也就是北门上边贴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门对千杆竹，下联是家藏万卷书，就这么一副对子。对门啊，有一个员外看见，心里不高兴，心想只有我这种大户人家才能配得上这么大气的对联，你谢晋小小年纪口气这么大，这简直是目中无人呢。于是这位员外就找来人，把自己院门外头种的竹子全给砍光了。员外心说，我把竹子都砍了，我看你还怎么个门对千杆竹。谁知道第二天员外出门一看，谢晋家门口这副对子改了，上联是门对千杆竹短无，家藏万卷书长有。这对联改的是天衣无缝，恰到好处。员外气得干瞪眼，白白砍了那么多的竹子，是又心疼又后悔。谢晋凭着这股子聪明劲儿，赢得了朱元璋的赏识，但是少年得志的他有些忘乎所以了，他自告奋勇给皇上写了一个万言书，惹恼了朱元璋。朱元璋十分信任谢晋，曾经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谢晋呐，朕和你虽然有君臣之意， 但实际在感情上如同父子一般。儿子对父亲用不着藏着掖着，有什么意见你可一定跟我直说。其实朱元璋的这段话呀，不过是跟谢金套的近乎，客气客气，没想到谢金当真了。回到家之后提笔写了一封万言书，洋洋洒洒一大篇啊。您要在这文章里说点好话，歌功颂德也就罢了，谁知道这谢晋不知深浅，净说些不讨人喜欢的话，把朱元璋的罪名给数了一个遍。谢晋说朱元璋用刑太狠，乱杀功臣，对大臣太苛刻，不用正经的读书人，而是启用一些个没有才华的草包。还说这朱元璋本人呢，本来这文化水平就不高，当了皇上之后还不加强学习，就喜欢看些闲书，对自己放松要求。写了这一篇还不够，没过几天这谢晋又递上去一份奏折，叫太平实册，把前边说的话从头到尾又啰嗦了一遍。这个时期正是朱元璋清理功臣的时期，很多的开国元勋都被他杀了，整个朝廷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。谢晋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，不是在给朱元璋拆台吗？朝中很多人都已经怨声载道了，你谢晋还敢在这儿煽风点火，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呐。这朱元璋拿到奏折，气的是浑身发抖，心想：谢晋啊谢晋，我当你是个人才，我这么提拔你，是又说好话又套近乎，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看朝中那些老臣都没了，想培养一下新生力量，这个时候你不好好的跟着我这主子，反而是帮助别人说话，冲着我开枪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朱元璋想到这儿，可就动了杀谢晋的念头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杀了谢晋，后人肯定会说我不听忠言，是个昏君。于是朱元璋把谢晋叫过来，又好好说了一番：谢晋呐，你的建议我都看了，很有道理。不过，人都说大器晚成，我觉得你现在年纪尚小，有些书还没看懂呢，不如回家再学习几年，十年之后你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谢晋听了领导这番谈话，再笨也明白自己被炒了，让我回家再学习学习，好，我听你的话，十年之后我谢晋一定会回来的。就这样，谢晋卷好铺盖卷儿，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。可是远离京城的谢晋一刻也没有放弃回京的念头，他时刻都在等待着机会的降临。谢晋在家苦苦等了八年，终于盼到朱元璋驾崩了，朱允炆继承皇位。本以为这时候能够咸鱼翻身了，没成想朱允炆一道圣旨把谢晋发配到了甘肃，这一回谢晋还有机会重返京城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远在家乡的谢晋一听说朱元璋驾崩了，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进京吊孝。他是真的想给朱元璋吊孝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再重返京城。可是新皇帝朱允炆更讨厌谢晋，觉得他这人呐，只会耍个嘴皮子，是一个迂腐的文人。还没等谢晋收拾好行李呢，朱允炆就一道圣旨把他给发到了甘肃。这回谢晋可真有点泄了劲了，他在甘肃劳动改造了四年，才有机会回到京城。这次的机会不是朱允炆，而是燕王朱棣给他的。朱棣举兵造反，率领千军万马包围了京城。这个时候的朱允炆终于慌了， 他召回了发配在外的官员，希望大家能够同仇敌忾，共同击退朱棣的军队。可是一切都太迟了，朱棣的大军很快就占领了京城，赶走了朱允炆。面对谋反成功的新皇上朱棣，很多人都选择了屈服，这里边也包括谢晋。这个时候的谢晋没有当年那种犀利了，他想要的只有功名利禄和后半辈子的安稳生活。朱棣一看谢晋归顺他了，心里头自然是万分得意。谢晋也算是当时著名的文人，有了他的支持，以后要想写写歌功颂德的文章，搞搞文化宣传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朱棣封了谢晋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参与编纂永乐大典。这永乐大典是朱棣宣扬自己文治武功的一部著作呀，他想让世人都知道他是多么的英明神武。永乐大典的编修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，而谢晋呢，也慢慢地变成了朱棣身边的近臣。一天，谢晋陪着朱棣在花园里散步，朱棣看见园子里娇嫩的鸡冠花，就想出了一个题目要考考谢晋。这朱棣啊，指着鸡冠花对谢晋说：“谢爱卿啊，你看这满园的鸡冠花长得如此娇艳，你给他们做一首诗吧。”谢晋微微一笑，张嘴就来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。”话音刚一落，这朱棣呀，就摘了一朵白的鸡冠花，哎，举到了谢晋面前。你看，这明明是白的，你怎么说是胭脂染呢？谢晋不紧不慢的接着说：“今日为何淡淡妆？”意思是说呀，这鸡冠花因为没施粉黛，所以才是白的。朱棣点点头，啊，他为什么没施粉黛呢？谢晋接着说：“只因五更贪报晓，至今带却满头霜。”意思是说呀，这鸡冠花早上起得急，为了报晓，所以来不及涂胭脂抹粉，弄了满头的银霜。谢晋的这首诗做的是合情合理，栩栩如生，让朱棣非常满意。朱棣跟谢晋在园子里逛了一会儿，又想出一考题，随口便问：“昨天宫里边有喜事，你作诗给我庆贺一下吧。”谢晋一听说怎么着有喜事，心想可能是皇后啊生了，估计还是个皇子，张嘴说道：“君王昨夜降金龙。”谁知道朱棣听完之后啊，摇了摇脑袋：“是个女儿。”谢晋赶紧补充：“化作嫦娥下九重。”一个化作把金龙就改成嫦娥了。朱棣听到这儿啊，心里就琢磨：“谢晋对的还真是够利落的，不行，我还得刁难刁难他。”于是故意叹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，只可惜呀，刚出生夭折了。”谁知道谢晋早有准备，脱口而出：“料是人间留不住。”朱棣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已经命人扔到池塘里去了。”您听这话明显是编出来的，但谢晋呢也有对策，眼珠子一转，翻身跳入水晶宫。这场对话被谢晋的一张巧嘴回答的天衣无缝，朱棣不得不佩服谢晋的才华。谢晋凭着聪明智慧和一张巧嘴，一步一步取得了朱棣的信任，成为了智囊团当中的一员。眼看朱棣要选太子了，谢晋能为朱棣出什么主意呢？朱棣的两个儿子，大皇子朱高炽和二皇子朱高煦，都已经到了可以册封的年龄了。这朱高炽是朱棣的嫡长子，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把朱高炽封为了朱棣的世子，要他继承燕王的王位。可是现在朱棣当了皇上了，要把皇位传给朱高炽，他心里头有点含糊了。 话说这朱高炽长得是身材肥硕，性格温和，是个忠厚老实的人。朱棣在造反的时候，朱高炽一直留守在后方，和朱棣基本上见不着面。久而久之，朱棣对他的印象就有点模糊了。而二皇子朱高煦不仅长得很威武，跟朱棣十分相像，在沙场上也是非常勇猛，曾经和朱棣并肩作战，多次击退敌人，是一个难得的将才。朱棣看着这两个儿子，各有各的底牌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心里就盘算起来了，左右不定。不仅是朱棣拿不定主意，朝廷里的文武百官也分成了两个派，大部分文臣都支持朱高炽，因为他名正言顺，而且为人诚恳。可是那些武将都极力的支持朱高煦，毕竟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呐。这两边的势力每天都在朱棣面前争来抢去，闹得朱棣心乱如麻。这天朱棣召谢晋进宫，要听听他的意见。谢晋身为文官，自然是站在大皇子朱高炽这边了。皇上自古以来都是立长不立幼，朱高炽宽厚仁孝，这样的人定能成为一代明主，如果皇上废长立幼，恐怕会引来争端呐。朱棣听了这番话没表态，因为这种理由太没新意了，他已经听腻了。单凭这一点还不能让朱棣做出决定。谢晋看朱棣面无表情，知道自己啊这话没说到点上。他想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对皇上说了三个字。正是这三个字使朱棣犹如是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。您肯定琢磨哪仨字儿，我也想知道。现在再告诉您，谢晋的这三个字很简单，就是好圣孙。什么意思？原来这个圣孙就是朱高炽的长子，也就是朱棣的大孙子。话说这孩子出生的前一天，朱棣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朱元璋给了他一个玉龟。这玉龟是什么呢？大臣以前上朝手里捧的这个，上边写着传之子孙，永世其昌。朱棣觉得这个梦预示着他将来肯定能登上皇位，所以第二天当朱棣知道有了个孙子以后非常高兴。朱棣觉得这个孙子就是朱元璋送给他的那块玉龟呀。从此朱棣就把朱高炽的长子视为了掌上明珠，喜爱的不得了。谢晋说出这句话，意思是告诉朱棣，您呢，只有把皇位传给朱高炽，朱高炽的长子，您的皇孙才能继承皇位。这句话说的一针见血，抓住了要害。朱棣听完之后心想，谢爱卿啊，你可真是帮我解决大难题了。谢晋的一句话使轰轰烈烈的皇位之争终于平息下来了。可是谢晋不知道隔墙有耳，他的话被门外的一个人听见了，这个人马上就把消息告诉了二皇子朱高煦。永乐十三年，人们在大雪地里发现了一具死尸，这个人呢，身穿囚服，一身酒味，浑身上下都结了冰了，一看就是被活活冻死的。这人谁？不用说你也知道，就是谢晋。他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事情还得从那天说起。原来那天偷听到朱棣和谢晋说话的这个人，就是锦衣卫的首领，叫纪纲。纪纲虽然是朱棣的手下，但是他和二皇子朱高煦私交甚深。纪纲那天听到谢晋的一番话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心说你一个舞文弄墨的人，知道什么国家大事啊，竟敢跟皇上说三道四的。纪纲啊，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朱高煦。朱高煦知道自己当皇上的梦想就被谢晋的一句话给扼杀了，心里头对他是恨之入骨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朱棣就宣布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，并封二皇子朱高煦为汉王。当了汉王的朱高煦心里不服气呀，经常到朱棣面前哭，说自己多么屈才。朱棣本来就对朱高煦有愧，看他这么一闹又心疼起来了，给了他很多的封赏。朱高煦在乎的可不是封赏，他想的是啊，绊倒太子身边的人。当然了，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谢晋。谢晋一看朱高煦越来越猖狂，总害怕他闹出事端来，就经常到朱棣面前告状。时间一长，您想想，一边是大臣，一边是亲儿子，朱棣向着谁呀？肯定开始讨厌谢晋了，觉得他是存心要挑拨离间。一天，这朱高煦上奏折弹劾谢晋，说他担任考官的时候徇私舞弊，判卷不公。朱棣看完大发雷霆，连问都不问就把这谢晋给发配了。其实朱棣呀，不是不清楚谢晋的为人，他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谢晋给赶走。流亡在外的谢晋还不死心，他竟然偷偷跑回京城，私自会见了太子朱高炽。这件事儿被锦衣卫的纪纲发现之后，二话不说就把谢晋丢进大牢了，不说判刑也不说释放，就一直关着他，让他在牢里边颐养天年。谢晋被关在锦衣卫大牢里才终于想明白，自己其实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罢了。永乐十三年，朱棣在跟纪纲谈话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，这谢晋还活着呢？纪纲一听马上明白了皇上的用意，他是要让谢晋死啊。纪纲回到监狱，把谢晋找过来，给他准备了一桌的好酒好菜，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。谢晋喝着酒，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，他知道大限将至啊，他也不想问为什么了，也不想知道这纪纲到底怎么让自己死，他只想痛痛快快的吃饱了喝足了，临死啊当个饱死鬼，喝醉了才能暂时解脱。纪纲没有辜负谢晋求死的念头，他命人连夜把谢晋拖出去，丢在城外的山岗之上。当时正是十冬腊月，天上大雪纷飞，烂醉如泥的谢晋被活活冻死在大雪地里。也许在最后的时刻，这谢晋终于明白了，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管好自己这张嘴呀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怀疑，我就是那么在乎你。